大家好，这里是节拍器，我是豆豆， 我是思瑶， 这是一个闲聊的 podcast， 没有干货，经常笑场，还不定时更新。 本播客建议在做家务或休闲或发呆或撸猫等各种不重要的场合作为 BGM 使用， 这是我们记录生活的方式。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，请温和的给我们留言。 希望听播客的各位都能开心快乐的生活，谢谢大家， 谢谢，拜拜， 拜拜。